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马甸桥，出京方向建祥桥到上清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向你敞开怀抱，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新朋友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哈。我先扫一扫你加里面好友，然后你给我发一红包啊，然后我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什么发一红包，这可还就觉得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的朋友，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发位置了。子弹穿过玫瑰，在首都师范大学收听。还在上学是吧？是复读啊，不是很复读，是在读研究在职研究生，在职不是在读啊。打歌无聊，现在呢是在，这是哪儿啊？青苗幼儿园，这好吧，挺纳闷呢。现在是在朝阳区的工体北路收听，还有百城烧锅酒呢是在西便门内大街79号院收听。欢迎欢迎所有的朋友，好了，老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了。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朋友嗨起来。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汽车旅馆也有文化，你了解吗？汽车的油箱也需要保养，您知道吗？冬季自驾推荐，福建厦门走一趟吧。好，进入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旅馆最初的形态呢是没有房间，但是可以停车，人呢就住在车的里面。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停车的车位和房间相连，一楼呢为车库，二楼为房间，形成了独门独户的结构，这就是现在的汽车旅馆啦。通常汽车旅馆呢多位于高速公路交流道的附近，或是公路离城镇比较偏远的地方，便于以汽车或者是机动车作为旅行工具的旅客来投诉。这样的汽车呢旅馆在日本、台湾等地非常的普遍，并且因为竞争十分激烈而演变成一种休闲产业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Hillsong Young and Free Wake。 At break of day and hope we rise we speak。 第49名 潘玮柏王者之声。 What up what up 再不想起划破片刻的音信。 第48名 金莎全世界我只贪一个他。 太费力的爱就不算是真爱。 第四十七名， 陶喆《苏三说》。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该说哪。 第四十六名 ，Justice Crew Q Sierra。 So I'm glad that I'm here with some friends that I know。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speak your name, we lift our eyes, tune our hearts into your beat. Where we walk, there you'll be, with fire in our eyes, a life's a light. Your love untamed, it's blazing out, the streets will glow forever bright. Your glory's breaking through the night. 情绪调整起来了吗？把气氛高起来，是高涨的情绪来迎接汽车音乐会。上周全新推荐耳边这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 ，Hillsong Young and Free Wake。歌声当中充满了 crazy， 但也充满了希望和正能量。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保持这样高涨的情绪哈，也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九位，潘玮柏潘帅，来听听看他的《王者之声》。 Let's get hot tonight。 划破片刻宁静，沉默不语并不代表我是属于懦弱个性，这是我的王国驾照 I am the king yo， 成千上万万种选一，千万不能有千万，高中眼中投射出的一道激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就让全身血液细胞跳动 Let's ride up time high， 置身事外 drop we hot yeah we get it Tonight is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 悬空的心拒绝再等待 Tonight is the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 望着之声就是呈现 Let's get hot tonight大说不行 make it hot tonight so move baby dance baby 点燃皇家的血脉、yeah. 听着那喇叭响起巴巴拉巴拉那响起手握紧今晚注定掀起革命高中眼中投射出的一道激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 so let go 用自信理数不用做等我开口最近来自说全身狂欢没说是为我 always on me 我的传说 tonight you wanna get high悬空的心拒绝在等待 Tonight is the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 望着之声就是呈现Let's get hot tonight 听到了王者之声吗？潘玮柏潘帅于王者丑生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它的造型也相当的奇特哈、啊。你来看一下专辑的宣传照，还有这首歌曲的 I May 会让你很震撼的。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收获了新朋友，天天向上，喜欢你的名字，已经申请加你为好友了，同意一下哈。好了，北京时间9:58，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5楼。 如何让科技更懂驾驶？2.0T 可变缸发动机配合时速变速箱，赋予动力随需应变的智慧。如何让科技更懂你所需？移动互联体验 Q 搭载 OnStar 安吉星，随时随地响应你的需求，智能车生活触手可及，科技突破想象。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现已智享上市，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暖冬有礼，岁末狂欢，即日起一汽大众新老客户购车可享租购、置换、双享保险、金融无忧贷款、再购、推荐购等12大暖心礼包，更多精彩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太费力的爱就不算是真爱，再不舍也要不懦弱的离开。当人在心碎后，单身的勇敢足够摒弃一切 情绪了，突然听到一首慢歌，感觉到好珍贵好特别。金莎的全世界我只贪一个他，男字旁的他，这是金莎沉寂一年多之后首支音乐作品，也是由金莎来亲自填词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来自陶喆的《苏三说》，借鉴了中国的戏曲《苏三起解》当中的某一段，根据苏三说的这段戏展开描述戏曲的细节，甚至整曲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来听听戏曲和流行歌曲怎么样结合起来吧。陶喆的中国风《苏三说》第47位。 苏三在那命运的台阶， 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眼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oh, 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yeah,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 渐行渐远的是陶喆的苏三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me you win, some you don't. So I'm glad that I'm here with some friends that I know. Always there with a smile, saying you're not aloneSinging la la la la, que será? Here we go, yo. Yesterday is history. Oh, you gotta get through it. Tomorrow is a mystery, so let's just do it. And even when the rain falls, you and I will stand tall.What you go through, I'll never leave you. So you gotta be strong, strong. Live by the words of the song, song. Together we're still, we belong, belong. Never stop dreaming, keep holding on. At the end.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C。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气温略有回升，白天最高气温1°左右，气温仍然比较低，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扩散条件和能见度有所转差，但是对户外活动没有太大影响。另外呢，空气干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王力宏前天在浙江金华举办《龙的传人2060》演唱会，适逢金华市今年第一场雪，却让王力宏双手冻伤。他本要在落叶归根时亲自拉小提琴，手一举起正要拉，却发现手已经冻红发僵。最后王力宏急中生智，改吹口哨代替小提琴的前奏。台下粉丝又惊又喜。容祖儿近日忙于宣传全新大碟《答案之书》，并且飞到上海和成都举行校园巡回音乐会。容祖儿透露，自己为了做好这张碟，去年一年只休息了9天，因为她觉得时间有限，付出更多才能做得更好。校园巡回音乐会第一站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音乐会上容祖儿一连唱出呀呀呀、长大、荣光、刚好、孤单喧哗五首新歌，以及经典情歌谢谢你爱我。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容祖儿更是惊喜清唱她的情歌黄色大门。日本女团 AKB48 的成立13周年，在秋叶原的剧场举行了特别纪念公演，包括5支队伍以及研究生共109人全员亮相，场面十分壮观。成员们除了载歌载舞热唱多首 AKB 的名曲之外，总监督横山由依也当众宣布，清点队友向井地美音接棒继任下届总监督，就任日期未定。美音得知后也激动地流下热泪。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小营桥到建祥桥，出京方向建祥桥到上清桥，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黄冈收费站，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Trim Bulletproof Picasso。 第四十四名， 汪苏泷《江湖天下》。 第四十三名， 周笔畅《强迫症》。 第四十二名， 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 第四十一名 ，James Blunt《1973》。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m I made of paper? 'Cause I tear so easily. Am I made of vapor? Because I disappear. Do I have to have a reason for anything I feel? Just be glad I'm real, glad I'm real. Am I real? Are you made of lead paint? A bulletproof Picasso? All the virgin saints.Put your heat of care for me. I don't need a reason for anything I feel. Just be glad I say what I mean and mean what I say to you. We don't need a reason for anything we feel. We don't need a reason. The castle's at the wheel. So roll this top down, hell with this town. We've just begun. 你可曾见过浪起潮涌，碎则万千首音？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你可以看到，也让我们放下包袱，跟随这样的歌声尽情的挥洒吧。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 Train 的这一首 Bulletproof Picasso，MV 呢也值得一看哈。行尸走肉的女星 Death。扮演 Emily Kenny 的摩登家庭蒙 Deling 扮演者都在这里面出镜了。上周前天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五位 Bulletproof Picasso Train。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来听听我们中国风的音乐。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心粉黛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结发伸个长扬，十里红妆，绝红的衣裳。 江湖风月云归曙光，指尖流沙的伤，本是冰顶连开生要拆两旁，岁月逃得仓皇，尘封过往有几度秋凉，两颗心一人藏，几行两行忘却不能忘，等月色染云边成霜，如初烟万里囊，我在山城深处凝眸着月光，天有多大思念无涯，今生受不了牵挂，几生抵不过与你一刹那，江山如画梦烂酒下，谁又为谁争天下， 汪苏泷的《江湖天下》，电视剧版《射雕英雄传》的片尾曲，主题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在音乐当中，一起来畅想一下我们的江湖。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星期一突然想参观美术馆，谁帮忙开门？两小时重复走在某条马路，听了几首歌，这样的人生。保险，为他保险，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健康每一天。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全国保险，留下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健康。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 就像保鲜 Q 弹新鲜，新鲜健康每一天。 前攀升到第四十二名歌曲，崔子格听见灵动好新鲜。刚刚突然戛然而止的是第四十三名比比周笔畅的强迫症。强迫症出什么问题了？突然我们的 CD 就不读了，待会儿我们再给 CD 二一次机会，然后再回过头来再给比比周笔畅一次机会，看看到底是我们的 CD 出问题了，还是这首歌曲出问题。 零度保鲜，即刻拥有好新鲜。蔬果保鲜，为它保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健康每一天。零度保鲜，零度保鲜，即刻拥有好新鲜。全谷保鲜，留下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健康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零度保鲜，零度保鲜，即刻拥有好新鲜。生鲜保鲜 Q 弹新鲜，新鲜健康每一天。零度保鲜，零度保鲜，即刻拥有好新鲜。零度为它保鲜，留下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啦啦， 听见零度好新鲜，这是一首动漫主题歌，由著名的音乐人崔树联和新锐音乐人方磊联手打造。这首充满二次元跳跃灵动曲风的歌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崔子格的新鲜一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二位，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看来 CD 二是没问题，刚刚可能是比比周笔畅那首歌曲出现了问题，强迫症出现问题。啊，那首歌曲以后再补给你听吧，继续攀升第四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一位 James Blunt 1973。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Barry Williams， 威冷的这首 Happy， 这是他献唱《小黄人》电影第二部的主题歌 Happy。当全世界只剩下一个词语，都能唱起同样的歌的时候，跳起同样的舞步的时候，那必定就是刚刚的这首 Happy Happy Happy。Come on Come on Come on。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车，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哎，汽车的油箱冬季也该保养了哈，这个常识您知道吗？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呢，一位朋友去 4S 店做了一次油箱清洁，当他看到清洗油箱的时候，清洗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除了颗粒胶质的物品，维修师傅还从油箱当中清洗出来锡纸 和塑料片，真的把他吓了一跳。颗粒物、胶质物品我们可以认为是油品当中的杂质，和锡纸还有这个塑料片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是添加燃油宝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的。虽然油箱除了在加油的时候处于半封闭状态，其他时候呢都是全封闭的哈，但是随着车子的年龄增加，使用时间变长，油箱内的沉淀杂质会越来越多，必然呢会随着车内的供油系统进入发动机之内，时间一长呢会对汽车造成相当大的损耗呀。那油箱本身自己设置了保护措施，可以防水和保温，如果你长时间怠速行驶，那可能30,000公里的时候就要进行这个油路的清洗了，或者是更换滤芯不然呢一旦遇到油路被堵塞，那么油箱的气压过高，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出现甩动的现象，在高压的影响之下呢，油箱很容易裂开哈，严重的时候就会漏油了哈，油耗也会变高了，还好只是漏油而已，滴答滴答滴答。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油箱里面还有其他的隐患的话，你说你是不是倒吸一口冷气？好了，登记来了，要给我们的爱车做一些保护措施了哈，油箱也要定期去检查一下了，特别是如果长期怠速的话，就要经常的去检查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压压惊吧，来听听哈林称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Go!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了，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一，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你有敞篷车吗？啊，前两天天没那么冷的时候呢，还看到我的同事啊开着他的车，然后把这个棚子拉下来，哇、哦啊，好羡慕啊！从旁边走过，我说，哎呦，好羡慕啊！这天你再试试啊，哎，什么情况，什么意思？好了，那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今天我们来听的是 Turbo 还有 Knuckles 带来这首 Running Away。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I'm running away from this pain. I'm trying to find a new way where the sun shining down on my face. I'm running away. You're in a toxic relationship. Time to be.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自吴莫愁的《就现在》，这是他从成长经历出发写下的一首作品，也是处女作呀。歌曲充分表达了对主题的口号 Live for now， 渴望就趁现在。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好了，继续来给你送出爱的鼓励吧。有请王力宏，也再次请出王力宏，是不是表达了亲情、友情、爱情的理解和感受。 太阳会出现，只要给一次机会，心情一飞冲天，带你的烦恼一位。每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以后还能有彩虹，别放弃。感谢你给我机会，心情哼出来是一首歌，让你听得好甜美。 爱的鼓励来自王力宏啊。说到王力宏呢，想到刚刚九七四信息网的时候说他在某次演出哈、手动的拉不了小提琴，怎么办呢？不能冷场啊，不能干在那儿啊，干脆改用口哨来吹出前奏吧。哎，就喜欢这样的艺人哈、特别敬业，而且还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哈、就像我也这样了，刚才不是 CD 一出问题了、马上推 CD 二啊，这个你看看这随机应变的能力、好，继续听歌。 但聚散，我进攻你的防守是一场两局战，尽力全力付出一切，爱这一回才没有遗憾，我会坚持到最后，比赛才过一半，万众瞩目的华丽表演着完美主义，得分可别太压抑，全都因为你。 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but you're my final fantasy， 我用爱防守反击，赢得你的心。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气温略有回升。白天最高气温1度左右，气温仍然比较低，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扩散条件和能见度有所转差，但是对户外活动没有太大影响。另外呢，空气干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走进延庆的云瀑沟景区，姿态万千的冰瀑跃然眼前，一条条银装素裹的冰柱高悬在崖壁之上，沿途的小冰笋、冰凌、冰花、冰瀑星罗棋布，形态各异。云瀑沟景区地处山区，进入到12月份以来，日均气温都在零下。由于近日来的降温，这里的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20摄氏度。为了让景色更加壮丽，景区工作人员以人工辅助的方式扩大了冰瀑规模，形成寒冷冬日里一处令人惊叹的景观。澳门著名景点大三巴、玫瑰堂、龙环璞韵等地白天游人如织，夜晚则稍显冷清。但是随着2018澳门光影节时光澳游活动正式启动，光影科技装扮下的古老建筑璀璨多姿，美轮美奂，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光影节标志性的光雕表演由葡萄牙、比利时和澳门的制作团队共同打造。夜幕降临之后，大三巴牌坊玫瑰堂在五光十色的光影投射下显得古朴凝重，变幻莫测，仿佛向人们娓娓讲述着澳门的多元文化和历史故事。法国首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知名旅游景点8号关闭，以应对新一轮的示威。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说，我们针对的不是示威者，而是破坏者，我们不希望让他们为所欲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t's unbelievable,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it's unbelievable.When I was a kid, I saved up all my dough so I could buy C-3PO. Put Mentos in my Diet Coke in the backseat of the bus. When I was a kid, I ate SpaghettiOs, played laser tag and G.I. Joes. And if you vowed no girls allowed, then you could join the club. When I was a kid, I spent my Saturdays blowing on Nintendo games. The newest thing was Lion King, and I could feel the love. It's unbelievable.Watching action films, and I won't lie, my friends and I were too legit to quit. When I was a kid, I lived for climbing trees, ate Dr. Pepper jelly beans. My favorite part of Jurassic Park was how real the raptors looked. Wh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It'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That's what the D's now.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think back, I'm amazed. It's unbelievable. Cause baby, those were the days. It's unbelievable. It fooled in so many. 刚刚又听到了猫头鹰之城联手美国的摇滚乐队 Hanson 带来这首 Unbelievable， 难以置信，志气满满的 Adam 又来了。而这次呢，在 MV 当中呢，他把自己想象成一盒录像带，装载着所有童年的记忆，五彩斑斓的幼时的玩具，拼凑出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画卷。再想想我们小时候那些玩具，小的时候妈妈给了我一个柜子啊，那柜子是上锁的，大人是不可以打开的，我姐姐也不可以打开的。然后我在里面藏的都是我的宝贝，都是我童年的玩具，难道有什么？乒乓球、羽毛球，还有捡的小石头子儿，还有玩的洋拐，糖纸，还有都干了裂开的橡皮泥等等等等，还有我捡的一些什么瓦瓷片什么之类的。哦，那可是我的宝贝呀！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想象一下你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吧，想想你儿时的那些可爱的玩具哈，现在看起来这什么呀？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也是他的成名曲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